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平安南道，了解了农业生产情况。他考察正在加紧进行秋收和脱粒的平安南道一些合作农场，积极鼓舞了农业劳动者，并部署了相关单位圆满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农业机械和零部件的工作。在这之前，总理参观了国家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和第十三届全国纳米技术部门科技发表会暨展会场，并采取了进一步提高科技人员作用的措施。